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18号星期二，农历3月22，北京晴见多云，23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开局良好，主要指标好于预期， GDP 同比增长6.9%。 俞正声会见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 张高丽访问阿尔巴尼亚。 河北雄安新区解读出版，国资委部署央企支持雄安新区建设。 天舟一号计划4月20号到24号择机发射。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今年将扩大到全国85%以上地市。 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启动。 韩国检方以18项罪名起诉前总统朴槿惠。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80683亿元，同比增长6.9%。国民经济延续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为完成全年发展预期目标打下了扎实基础。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一季度 GDP 创下一年半以来新高，同比增长6.9%，比上年同期加快了0.2个百分点，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一季度的量力成绩单中，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支撑力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去年以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市场的供求关系明显改善，企业信心也在不断增强。 那么企业的利润增长比较快，特别是1到2月份，规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呢增长了31.5%。所以说企业对预期好了，又有利润了，那么扩大生产，工业生产呢在加快，特别是为整个经济的这种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的消费基础性作用也越来越大。一季度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比上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我国居民消费的结构升级步伐随之加快，服务消费的增速在加快，实物消费中的一些品质消费也在加快。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催生了很多的新的消费模式、消费业态。所以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啊，你看今年一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77.2%，比上年同期加快了2个百分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口贡献由负转正，一季度货物贸易顺差超过4500亿人民币，和去年同期比下降了35.5%。剔除出口和进口价格因素，出口贡献率为正。基于以上三方面原因，毛盛勇分析，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在增强，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还很广阔。 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人均 GDP 也就8000美元，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不会变。 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9292亿元，同比增长9.1%，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2.2个百分点，比今年前两个月加快0.2个百分点。对此，毛盛勇说，今年3月份有些地方房价的确又出现反弹，为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防止炒房和房贩风险，很多地区又进一步增加了调控措施，但是政策发挥效应还要有一个时间周期。 因为新一轮的调控措施是3月17号以后才陆陆续续出台的，那么它对整个经济的，包括对这个房价呀，还有其他房地产方面的一些指标的影响啊，有可能在4月份啊以后会陆续的有所显现。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会见来京出席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第10次会议的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俞正声说，中越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要把握好中越关系发展方向，加强在一带一路、产能、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扩大投资，增进人文交流，巩固和发展两党交往，妥善管控海上分歧，把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新的更高水平。 新华社消息，应邀访问阿尔巴尼亚的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17号在蒂拉纳会见阿尔巴尼亚总统尼沙尼。张高丽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张高丽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包容的，中方愿结合阿优势特点和实际需求，在一带一路建设和16+1合作等框架内，着力推进两国交通基础设施、产能、旅游、农业等重点领域务实合作，加紧商签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争取更多具体成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尼沙尼请张高丽转达他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说，阿坚定奉行对华友好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和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达到新的更高水平。当天张高丽还同阿尔巴尼亚总理拉玛举行会谈，张高丽转达了李克强总理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说，中方愿进一步扩大进口阿方优势产品，继续鼓励本国企业扩大对阿投资，积极参与和跟进阿方正在规划实施的公路、水电站、经济开发区等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重大项目，争取实现大项目合作突破。中方赞赏阿方一贯积极支持16+1合作，欢迎并期待阿方领导人出席新一次领导人会晤以及16+1合作框架下各领域活动。拉玛请张高丽转达他对李克强总理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表示，希望双方在一带一路建设和16+1合作框架下找到一批能够尽快见效的项目，把双边务实合作真正落到实处。 新华社消息，河北雄安新区解毒一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公开发行。该书收录了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就设立雄安新区接受媒体采访的全文，以及相关权威人士的有关访谈文章。全书对广大干部群众、社会各界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雄安新区设立的时代背景、决策过程、功能定位以及下一步重点工作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央广消息，日前国资委党委召开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会议对全力支持雄安新区建设作出全面部署。一是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尽快同河北省委省政府及雄安新区筹备工作委员会进行对接，加强沟通协调，建立合作机制。二是指导推动中央企业充分发挥资源、技术、人才、智力、品牌等方面优势，根据雄安新区规划建设需要超前谋划项目布局。三是积极推动中央企业在能源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电力、通信、轨道交通、生态环保、信息化网络与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为雄安新区建设提供服务保障和有力支撑。四是积极推动符合雄安新区定位和战略发展需要的央企在京单位有序迁入雄安新区，大力支持中央企业将新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高端服务企业落户雄安新区，不断为雄安新区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五是切实加强政策协调，强化服务保障，严格按照中央要求引导中央企业积极有序参与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有效做好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和政策协调，为中央企业在雄安新区开发建设中建功立业创造良好条件。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我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近些年中国企业在积极走出去的同时，通过合作等方式将国外的资金技术引进来，加快自身转型升级，使中国制造的形象不断提升。央广记者郑树、刘慧民报道。 去年七月份，央视财经频道的消费主张栏目曾对产自国内和日本的几款 IH 电磁感应电饭煲进行对比测评，结果是国产电饭煲完美胜出，不仅蒸出的米饭在盲测时获得较多的认可，米饭的营养价值在科学评测中也领先国外品牌，这多少让一些千里迢迢赴日本采购电饭煲的国人感到不可思议。实际上，这只是中国制造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总部位于广东佛山的美的集团是传统家电制造业的典型代表，从最初的代工生产到发展自有品牌，再到如今进军智能制造，美的走出了一条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之路。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 做电风扇开始起家，然后到所有的这个家电品类，国内做到一定的规模，开始向这个全球市场这个发展，走这个国际化。尤其是在中央提出了一带一路之后，我们进行了一些并购和投资。这几年刚刚进入了一个产业升级的一个新的领域，叫工业机器人和自动化。 今年年初，美的成功收购世界顶级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库卡公司，计划以德国的精尖技术为依托，抢占工业4.0的制高点， 领导全球生产。中德工业服务区管委会主任刘怡介绍，中德工业服务区今年通过吸引一批德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落户，打造中德工业城市联盟和开展国际交流活动等方式，为两国企业搭建起国际合作平台。 我们的目标呢，是希望呢能够探索把这个德国工业的4.0跟我们中国制造的2025能够有机的结合，要让中国制造的量跟德国制造的值能够有机的进行一个握手。 今年4月24号是第二个中国航天日，国防科工局昨天介绍，2017年中国航天日的主题是航天创造美好生活，全国多地将开展200多场主题活动。此外，长征7号运载火箭与天舟1号货运飞船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文昌发射中心发射区，计划4月20号到24号择机发射。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国防科工局总工程师田玉龙介绍，今年航天日的主场活动设在陕西省西安市。此外，2017年航天日活动还将覆盖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4月24日当天的主场活动开幕式包括中国航天日的授旗，国家航天局设立航天科普基地并授牌，宣布中国航天教育联盟成立，邀请航天员、航天楷模、大学生代表做报告。 田玉龙表示，今年中国航天将迎来新使命、新挑战，长征7号、长征5号将先后迎来新的发射任务。同时，我国今年还将有空间科学卫星、新型遥感和通信卫星等多项任务的实施。 目前，长征7号火箭和天舟1号货运飞船已经实现了转场，择机呢发射，应该是蓄势待发，即将奔向太空，与天宫2号对接。长征5号将迎来2次大考，第一次发射任务将把实践18号实验卫星送上太空。到年底，我们将实施探月工程嫦娥5号的发射任务，完成我国首次从月球采样返回地球的重大使命。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日前表示，全国已有26个省区市印发了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性文件或实施方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今年要扩大到85%以上的地市。央广记者杨庆、车丽报道。 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200个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22.2%，重点人群覆盖率达38.8%。群众对于基层信任度、满意度和获得感在不断提升。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介绍， 在湖南等地的受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90%符合条件的医生开展了签约服务。在福建、四川等地，签约居民对家庭医生的专业技术和服务态度的满意度都在80%以上，群众真正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受益。 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生学历、职称水平偏低、群众信任度不高等问题，李斌提到，要强化基层服务能力和水平，继续加强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推荐乡村全科职业助理医师考试，鼓励专科医师参加全科医生转岗培训，提供全科医疗服务，同时切实推动优势医疗资源下沉。 一连体内的大医院要定期派专家下基层，通过驻点服务、会诊带教等方式，帮助基层提升医疗技术服务，鼓励专科医生加入签约服务团队，为家庭医生提供技术支持，通过分工合作为签约医居民提供优质服务。 2016年以及今年1季度全国主要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成果昨天发布，监测结果显示，今年1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综合地价持续温和上行，住宅地价较快增长，热点城市住宅地价增速趋缓。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监测结果显示，2016年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快速回暖，带动住宅地价增速达7.91%。而从供应来看，2016年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但降幅收窄。 在2016年全年土地市场整体量跌价涨、地价增速由降转升的背景下，2017年第一季度，全国主要监测城市综合地价持续温和上行，住宅地价较快增长，而热点城市住宅地价增速趋缓。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价所所长赵松： 就住宅地价而言，一线城市、环京及珠三角地区的部分城市的地价仍处于高位运行，而大多数二三线城市的地价处于温和上行态势。 此外，根据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监管系统的数据统计，2017年第一季度，全国105个主要监测城市的住宅用地供应同比上涨9.52%。 2017年第一季度，在供应结构方面，住宅用地供应量占比以及房地产用地供应量占比均明显提高，占比率达到近2年以来的最高值。住宅用地供应量，一二线城市同比增加明显，一线城市增幅超过50%。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方面预计，2017年第二季度商服工业地价总体不会出现明显波动，住宅地价增速或将进一步放缓。 农业部昨天表示，对农产品加工业的扶持政策将在财税、用地、用电等方面取得实质突破。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从国际经验看，现代农业强国的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超过85%，而在我国，农业产业体系仍然不完善、不健全。时隔14年，国办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再次做出系统部署，预计到2020年，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提高到68%。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介绍， 在财税上落实增值税抵扣政策和所得税优惠政策，将农民合作社兴办的加工流通列入农业担保体系的支持范围等等。城乡建设用地要重点支持农产品初加工和加工园区建设，农产品初加工用电执行农业用电的政策。 韩长赋强调，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关键靠主体，要大力推进利益连接机制创新，发展的受益者除了老板，更要有老乡。 特别要加强龙头企业的培育，鼓励工商资本投资，支持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企业经营主体发展加工业。资本下乡不能剥夺农民的财产权益，一定不能光老板坐地收钱，一定不能富老板亏老乡啊。 央广记者潘毅报道。近日，公安部印发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2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方案，标志着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正式启动。按照该方案，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任务将于2017年第二季度完成。改革措施包括：一是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更名为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强化身份认证功能；二是参照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优化证件设计，统一技术标准，在证件中嵌入芯片，存储证件签发管理信息，实现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阅读机具识别核验；三是改造铁路、民航、保险、宾馆、银行等相关信息系统，实现永久居留外国人信息部门间共享；四是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提高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知晓度，加强相关部门行业业务培训，方便持证人办理各项社会事务。公安部正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相关技术保障，确保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可在窗口部门和单位无障碍使用。同时，各部门要进一步梳理本部门职责范围内永久居留外国人享有国民待遇的事项，对外公布接受监督，推动落实永久居留外国人相关待遇。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毛坪镇毛坪社区昨天发生山体滑坡，致一栋居民楼垮塌，数名群众下落不明，救援工作连夜开展。央广记者黄立新、温超、舒龙焕报道。 在灾难发生后，陕西省委书记娄勤俭要求全力救援，查明原因。陕西省委宣传部长、副省长庄长兴及国土厅长迅速到达现场指挥抢险。随后， 417茅坪镇山体滑塌处置工作现场指挥部成立，指挥部下设现场搜救组、医疗救助组、灾害调查组、信息处置组，共四个工作组，具体负责做好现场处置工作。在昨天下午5:30左右，救援现场救出一名被困群众，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往医院救治。据现场总指挥、安康市副市长何邦军介绍，经过专家初步判断，山体滑坡导致居民楼房垮塌，很大程度上和前几天的暴雨天气有关。 初步的原因，现在一个是北河这个地方前天下了大暴雨，你也看到咱们这个地方山体很疏松，不是这个其他地方那个岩体很结实。专家初步的诊断，这是地质灾害。 截至昨晚10:50，被困人员由7人减至6人，经过雷达探测仪和搜救犬反复搜寻，山体崩塌现场未能发现生命迹象。有关这一灾害救援的详细情况，请听稍后的新闻纵横。 在北京、上海等地实施网约车新政后，外地牌照车辆在滴滴、易到等平台将无法接单，一些不法黑色产业链条就打起了给外地牌照车主改牌的业务。请听报道。 在多个滴滴、易到司机群，记者发现改牌服务的广告不时出现。记者尝试联系到一位从事该业务的男子，以外地牌照司机身份要求办理外地车改京牌业务，对方表示220元改一次，保证成功。在缴纳费用后，该男子要求记者提供此前注册的账户、另外一个手机号和第三人的驾驶证，之后就要求记者提供手机收到的验证码。他告诉记者，系统里能帮记者找到一辆没有在滴滴注册过的北京牌照车。 你不是开了奥迪 A4 吗？我在系统里边查的车跟你相似，没你的车好，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是建议怎么着啊，就是给你注册一号，我给你克隆一个车，然后给你接到乘客，你就告诉他咱那个车做保养了，我就直接开这奥迪出来了。你因为你的车也好，你也不用担心别人投诉你怎么着的。 该男子能从什么系统中找到北京牌照的车辆给记者冒用呢？在记者的追问下，他表示都是从北京车管所系统里拿来的，他们会筛选里面没有注册过滴滴的车辆来给记者顶包。 因为每个买车之后，他都在北京要添加这个车辆嘛，车管所添加，然后在车管所添加之后，然后他这个车本身他自己没有注册滴滴，所有资料都真实，只要不让你验车，滴滴后台根本就查不出来。 黑色产业链是如何获取车管系统和滴滴客户信息的？普通车主的信息还是否安全？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栏目。 新闻动车组，中越海警启动第13次北部湾共同渔区海上联合检查，京张高铁官厅水库特大桥首孔钢梁顶推到位，食药监总局探讨多方联动有效治理食品谣言。请听报道。 昨天2艘中国海警舰船已从海南三亚起航，前往北部湾海域。这是2006年以来第13次在中越北部湾共同渔区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双方将以中越北部湾海上分界线为中线，在两侧共同渔区开展巡航检查。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执法执行组副参谋长彭开亮： 整个行动在海上3天时间，20日11:30整个行动结束。 在联检期间，中越双方还将互派执法人员乘船观摩，并就如何加强海上渔船管理，推动中越海警部门海上执法和安全合作，打造海上渔业执法执行合作样板进行商讨。彭开亮： 主要目的就是维护北部湾海上的渔业生产秩序，保护两国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共同打造中越海上执法合作的样板。 央广记者郑树、关文清随中国海警3301舰报道。 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京张高铁官亭水库特大桥首孔拱形钢横梁17号开始顶推施工。中铁大桥局京张高铁5标项目经理吴克强介绍说，全部钢梁有望在10月底架设完毕。 为了避免污染官亭水库的水质，所有的钢梁都在岸上拼装厂进行拼装，然后再顶推到浮针的桥墩上进行固定，最好形成8个漂亮的彩痕结构飞越官亭湖，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库区的污染。 京张高铁是北京冬奥会配套工程，京张高铁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寒大风沙高速铁路。2019年建成后，北京到张家口将从现在的4个小时缩短到1小时内。央广记者郭苗北京报道。 今年2月中旬，一条塑料紫菜的视频在网络中疯狂传播， 随后塑料紫菜事件被辟谣，但是紫菜行业受到重创。为了降低食品安全谣言对社会公众带来的恐慌，增强公众的食品安全科学素养，提升公众辨别谣言的能力，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在2016年发布了500多条科普知识和辟谣信息，并且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开通专栏，定期回应提问。食药监管总局还与其他政府部门协同合作，建立谣言批驳机制，与媒体合作，建立谣言批判平台。今年2月，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局长毕景全再次明确， 对这种造谣者，食品安全法里面是有明确的规定的，要给予治安拘留的处罚，要严厉打击。这叫造谣惑众啊，这是啊，也要提醒消费者要增强点啊判断意识，不要盲目的来传播这类的消息。 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下发通知，转发陆军某部大功三连学系列讲话与四有新人建四铁连队事迹经验，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培养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 电影《塔克拉玛干》的鼓声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该片取材于新疆当前社会生活现实，艺术再现了近年来新疆社会稳定、民生改善、民族团结、事业进步的崭新局面。 今年以来，各地扫黄打非部门大力开展秋风2017专项行动，严打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者等三假行为。今年1到3月，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报刊134000件，查办三假案件39起。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晚发布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的徐玉玉被电信诈骗案，经山东省临沂市人民检察院审查终结，于昨天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提起公诉。 昨天上午，一辆由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发往瓮安县的客车在开阳县境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13人死亡、6人受伤，目前所涉运营企业负责人已被公安部门控制。 韩国检方昨天决定以18项罪名起诉前总统朴槿惠，包括涉嫌收受贿赂、滥用职权、强迫企业出资等。检方在对朴槿惠起诉书中所列涉及受贿索贿金额共592亿韩元。朴槿惠将成为韩国历史上第3名因涉嫌贪腐受到法院审判的前总统。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说，俄罗斯希望美国不要像对叙利亚那样对朝鲜采取单边行动。他强调，俄方支持继续协调国际各方努力，在现有框架下解决朝鲜问题。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7号发布消息说，执法人员当天在莫斯科郊外又逮捕了一名圣彼得堡地铁爆炸案嫌疑人。 巴基斯坦军方17号说，军方开展的平乱反恐行动取得阶段性进展，截至目前已打死至少108名恐怖分子。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为您带来。 问真相，网约车新政催生改牌黑色产业链，非京牌照套用京牌注册接单，车主的信息是怎么泄露的？ 问面孔，尝遍88载苦辣不改真情，历经99、81难铸就经典，不为名不为利，西游导演杨洁如何求取艺术真经？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倩、满昭旭、于芳，主播郑兰、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海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